梦缠住你，为情共生，为情共死。我要我要这梦已长留，不要不要一秒别离。夜迷住我，夜迷住你，梦魂在飘，梦魂在飞。我盼我盼这夜能长留，将这一切默默记起。这晚这生未能忘，温暖飘满夜的空气。这爱这生不能停，直达尽头浪漫到死。莫计贪多一些，还少一些，总之一切都属你。夜迷住你，梦魂在飘，梦魂在飞。我盼我盼这夜能长留，将这一切默默记起。这晚这生未能忘，温暖飘满夜的空气。这爱这生不能停，直达尽头浪漫到死。属你，我与你梦中相依，在那呼吸中醉死。风一些，还痴一些，只因心里都是你。